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呢，就从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那个地方开始。因为其实我今天白天在家重新自己重看一次啊，哦，连我自己都重新整理，觉得又比原来再更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复习应该是会有用的。原因是如果啊，我们不很慢的把这些观念全部说到搞清楚，大家十番显见会很辛苦。会比较浪费时间，没有办法真的充分利用到我们讨论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慢慢来。那个乌龟爬也好啊，那个瓜牛爬也好，反正一步一脚印，觉得很踏实。我觉得这样反而好。那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实在这边很熟了，我好想赶快往前走，也没问题，因为 Carita 他们那班 ，Carita 文晶 Linda 我们四人小组十番显见，其实已经上完了。而且都有录音。那如果有人说，哎，我想要超前，那也没问题，就像 Linda 要录音，所以有慢的我们可以讲得很细，那想要上得快一点，前面其实也有上课的录音，所以大家都能够满足啊。那我们今天就慢慢来，有时间我们就进入第一番显见，没有时间我们就下堂课再讲，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如果你们有手上啊有那个五蕴的那一张纸，也可以放在旁边，因为我们今天有几个观念啊，像是这个攀缘心啊，这个第六意识啊，或者是它跟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有前面怎么共同这个工作，为什么是攀缘心？那么因为这经文里面呢、啊、还讲了这个我执法执嘛，是不是讲了二障，对不对？有烦恼障跟所知障。那这个有我执法执，那这个我执法执到底是在这个八识里面到底参在哪里呀、啊、我觉得我们今天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把它讲得稍微清楚一点。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把五蕴的那张讲义啊找出来放在旁边，我觉得会比较有帮助。我猜旁边会比较容易。好，那我们看看啊，前面呢、啊、就一开始他说为什么讲两种根本，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说因为楞严经很长，那么每一段如果你不是非常的 focus， 你会忽然乱掉了，哎，就不知道这一段它到底重点在哪里。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每一段经文啊，我们走过的时候你都要自己做一个注释，说哎，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到底在讲什么，以后回头的时候你会有脉络可循，不会乱掉，这个挺重要的。那你看啊，他从这个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啊，就告诉你，而且是无始以来很重要。这个为什么无始以来很重要？我们在讲我们的如来藏啊，真如本性，其实无有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它无始以来就存在。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迷了，当时啊一下子起了一念不觉，那这个不觉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是无始以来。那么就好像你做梦，你会知道你什么时候那梦境开始吗？不会啊，他就开始做梦，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啊，你要知道说我们的如来藏跟我们后来的这个颠倒梦想一开始的那一念不觉其实都是无始以来。那么他就告诉你啊，其实无始以来啊，种种颠倒，那这个蛮重要的啊。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察举。你就要知道，其实佛现在要讲什么，因为前面已经七处争心了吗？那阿难知道，哎呀，原来我的意识心啊，真的是找不到，真的找不着，哎，不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是一个真实存在，你一定要找到它的处所嘛，真的找不到。所以阿难啊，开始被这个 convince， 哎，这个意识心真的不存在。所以啊，佛就开始要讲述啊，为什么我们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怎么样能够解脱，走出这个六道轮回，往我们该去的路上走，最后真正让我们的如来藏显现出来。所以他就说，从一开始种种颠倒，颠倒是什么？那你知道我们凡夫其实如果从佛这个佛经啊，它颠倒其实有一些非常严谨的注释，不过我们现在不用去管它那个了，它那个常乐我净有一些说啊怎么怎么颠倒，那个我们不去管它了。你就记着真正的颠倒是什么，你迷了，迷失了真相， 把没有其实虚妄的东西你把它当成实有，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呢，其实你不是把它当成虚妄，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因为它无形无相，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所以外面的境界啊，我们的身体是虚妄的，哎，你以为它是实有，我们真正的宝藏这个如来藏真实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这边就是我们所讲的颠倒。那么什么叫做恶差距呢？所以很好玩啊，佛就用了一个印度的一个果实啊，它那果实有三个，一地三果，它有三颗果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形容啊我们颠倒的时候啊就会产生迷惑嘛，因为迷惑颠倒了，颠倒之后会怎么样？你就会造业，因为你想法错掉了嘛，你不该执着的执着，不该分别的分别，然后开始去造业，造了业之后怎么办？你就一定会尝到那个果报，有因就有果，那你种了因，缘分到的时候果报自然显现，那那个果报你种好的因得好报，哎呀，当有钱人，漂亮的人，聪明的人，当人上人，当天人，那你种了恶业呢，缘分具足的时候恶报产生了，那你就上当穷人，病人，丑的人，笨的人，下三道，当动物，当恶鬼，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不管是好的业坏的业，都是在六道轮回里。为什么？你说哎，我做好人做好事，我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为什么不能出去？金刚经里面教了，因为你就算做好人做好事，你是着相啊，你有所求啊，你心有所住啊，所以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祸业果啊，这是一个 bundle， 是一个 package， 就好像一个恶差一样。所有的修行人哦，不是光一般的凡夫俗子哦，甚至修行人呢、啊，没有办法最后大觉，没有办法得成无上菩提，没有办法觉，包括谁？包括声闻、缘觉。声闻是什么？就是小乘人啊。缘觉呢是中乘，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是二乘，对吧？还有外道啊，那些修偏的人，诸天是什么？天人啊，修到天人再有福报没有用啊。还有魔王，走岔路的魔王，还有眷属，所有一切哦，包括修行的，没有修行的，还有一些已经修行变成魔道的、外道的，这所有的人，只要没有办法走上菩萨道，没有办法走大乘，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两种根本，所以你就知道这两种根本有多重要、多重要。那下一段他就是在告诉这两种根本到底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两种根本，你乱学，然后自己乱学，再努力没用啊，就好像你要煮饭，结果把沙倒到那锅子里面，你要怎么煮？怎么煮也煮不出饭来啊！那就算你历经千万劫，你还是没有办法拿到你要的东西。所以他就这一段也很重要呀，告诉你两种根本是这么的重要。那下一段不用讲，那两种根本就告诉你两种根本那是更重要。所以啊，现在告诉你两种根本到底是什么？云何二种？阿难，第一个是什么呢？他告诉你，第一个是无始生死的根本。这两种根本啊，就是我们现在能够面前选择的两条路。那个上次是不是文经有讲说，哎呀，其实就是一南一北。对啊，就是南辕北辙，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两个呢差了180度，一个是往南走，一个是往北走。我们现在走在第一条路上。第一条路上是什么？那个第一个根本就是无始的生死根本，就是让你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死了生，生了死，在这分段生死里面不停轮回。其实这不断不但是分段生死，还包括变异生死，因为只要没有大觉，最后圆证，其实你都是在生死里面打滚。那当然这边啊，它比较讲的是什么呢？比较讲的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这个生死根本。为什么？他告诉你原因，你这东西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你不记住你没办法往下学。他告诉你所有的一切让你在生死轮回里面跟分段生死或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就是这个攀缘心。所以你一定要搞懂 什么是攀缘心？攀缘心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把五蕴啊那张纸放在旁边当参考。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人啊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集合而成，变成我们今天我们自以为实有的身体嘛。那这个攀缘心是什么？就是这中间的想。但是你除了知道攀缘心就是这个想，就是第六识以外，你得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第六识到底是怎么在工作，怎么 work， 你才有可能痛处扎针。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很重要。色大家都知道，哎，太容易了，地水火风，我们的肉啊血液啊，对吧？重要的还有一样哦，有五根，有眼耳鼻舌身，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的身体。受呢叫做前五识，前五识啊它的那个识啊叫做眼识耳识鼻识，什么眼耳鼻舌识身识，它是怎么命名的？它是根据你的根，你有眼睛就眼识，有耳朵是耳识。好，这个地方都非常容易。那第五识是什么呢？第五识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的境界接触，会接受到讯息，领受到一些外面的变动，我们就说先说它叫讯息吧，领受这些东西啊，这些沉浸，那么会有一些刺激进来，这边蛮容易的。重要的在这里，这个想到底是怎么作用？这个想我们今天要稍微再讲多讲一点啊，因为后面什么我执法执啊，包括那些二障都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想是第六识啊，你说我知道那个第六识啊叫意识。那么你看啊，我们有眼识叫眼根，那耳识耳根啊，我知道了。意识呢，那它对的就是我们的脑子吗？那是意根。好了，那我今天要在这边讲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啊，第六识的名字是怎么出来的？其实啊，它是根据第七识，第七识啊，我们叫做莫那识。可是大家知不知道，第七识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意根，就是意识之根。这个意根啊，此意根啊，跟第六识那个意根比，意根啊，不是同一个意根。这个第七识的意根啊，是整个意识的那个根本。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backseat driver 啊，前面的人在开车，其实都是后面那个人在指导前面的人开车。所以意识的意啊是这么来的。第七识啊，我们现在要讲第六识跟第七识啊，通常的情况都是混合，他们两个是一个搭档一起做事情。第六识会去分别。好了，你现在就要搞清楚，因为后来我们所讲的这个那个内守悠闲啊，诶，也跟这边有关。所以后面好多这整段的课文都跟这第六意识有关，所以你非得把这第六意识搞清楚它怎么工作的，它到底跟这整个 team 是怎么 work。 你想想看啊，我们说哎呀，前面可能这个有一个苹果，有一个苹果，你一定眼睛看到了嘛，或者你鼻子闻到了这个味道。眼睛鼻子啊，或者我们前面的五根啊，你知道它像什么吗？它像一个镜子。哎，前面有个苹果就照进来，有个香蕉就照进来，它就接到什么讯息，它就真实的呈现那个讯息。它所做的辨识是非常基础的辨识，可能就是看到了一个圆的形状，它也不知道那叫圆啊，它就是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色相，好，进来了。想啊，这个时候啊，它会配合着想啊，就会配合着前面的五根啊，它会说，哎呀，我看，他说我这个地方想的时候说看到了，这是一个苹果。先不讲我看到一个苹果，他会说这是一个苹果啊，这是红色圆的，那么我曾经被教过它是一个苹果。那旁边呢有一个香蕉，好，这样子有两样东西。形，这个地方都还没结束哦，形是什么？所以形啊，它有一个我的这个概念在里面。你说那个我的概念怎么来的？其实行啊，它又可以跟第八识那个阿拉耶识一起作用。记不记得我们说如来藏啊，你一念不绝的时候，是不是产生了能所啊、能见所见，对吧？有了能所，能所是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想想看，谁是能嘛？那就是自己啊。所以第七识 就只以为啊，就以为啊，第八识里面那个能啊，其实就有了一个我的概念，他就执那个能，就是有那么一个根深蒂固我的概念在里面，很有意思哦。你看啊，这个想啊，他说，哎呀，看到了一个苹果，一个香蕉在我前面，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这个行啊，就会跳进去，说，我，就是我，我看到了一个苹果，我看到了一个香蕉，哎，这个苹果我喜欢，这个香蕉我不喜欢。所以是我喜欢的这个苹果，我也要多拿几个放口袋。那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苹果很好，我吃一个好了，都给其他的人分享。那也是啊，香蕉好像看起来比较不新鲜，有的人说这个我不要推掉，也有人说那我先吃这个不新鲜的，新鲜的留给别人。这所有的动作跟想法就是行，这个行就是我最深沉最深沉的那个我执。想啊是由分别而来的，就是想它就是去做分别，你的心意识，你的意识啊，你的第六意识就是做分别，其实只做分别其实不碍事儿的，还不是这么碍事儿，可怕的是那个我跳进去之后就可怕了。那个第七识就是执着，执着的这个我，那第七识就是这个行，行啊其实还有一个所谓意识的根，那个根是什么？是我们的习气，是我们的贪嗔痴，就是你以为一直啊，只以为真正就是都不用教你，你生下来或者你死了以后都是还是我死了，那一个我就一直在，那个我的那个意识一直存在。所以你要先搞懂这所有的八大识，这前面八大识是这个八识啊是怎么去工作的。所以你的意识，你的意识非常重要。你的意识会去攀援，所以我们讲攀援心啊，攀援心就是我们讲的第六意识，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也就是阿难一直在以为他真实存在，真实拥有，而且他一直在，他修行也是靠这个意识心，他就算做坏事谤佛好了也是这个意识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攀援。那么多加一个第八识是什么？就是阿拉耶识。你看色受想行识，对吧？如果那个讲义在你前面，你看那第八识就是阿拉耶识。那阿拉耶识啊，其实就是我们如来藏起了妄念，稍微有了一点污染，就变成阿拉耶识了。阿拉耶识其实讲，我们说，哎呀，能藏所藏，执藏你所有万法，你所有一切，你这一个。累世累劫所有的行为轨迹 everything 就像一个种子全部含藏在阿拉耶识里面。所以真正我们在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重要，就是在修第六，最主要从第六识着手，第六第七识。那么第六第七识你是从因上面你要去修，你要把它修修到你所有的这个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以后，从因上去修，修圆满了，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还有前五识那个前五识啊，全部就会跟着转。所以小乘跟大乘一个很重要的 difference 在哪里？除了我们说，哎呀，小乘只修自己啊，不救外面苦难，那些都我们都知道。小乘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对于小乘来讲，我只管我一二三四五六，我只到了我的意识。这些地方后来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后面都会有。他说，就是我们的意识，我就是把我这个意识啊，我把外面的境都灭了，让它不要起现行的作用，不要影响我。我啊，就守着，我就对着我的这个，不要跟外面有接触的这个安静的境，这个很安静的这个境界，我就对着它修行。这个是小圣的做法。他把所有的烦恼都扶住。但是大乘是什么？大乘是说，我还有第七识，我还有第八识，我要做的不是扶住那烦恼，那扶住的烦恼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一个野马，我们之前讲说我在驯马，对吧？那金刚经我们有用这个例子，你把那个野马在那奔腾，你把它打昏了，让那野马不会动，那是没有用。你真正要做的什么？你要去训练那个野马，让那个野马能够驯服了之后，能够做更好的事情，变成一个千里马。大乘的概念就是这个，我是用转换的方式，我用转换，我把我的烦恼啊 转成智慧，这个东西我才有办法不但自助自救，我还可以救人。这个跟小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在这两天啊，我倒觉得有台湾有一个那个叫做孝亲地藏网还是什么，他把这个八事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好。那么我后来看到 Dorita 寄出来一个那个偶义大师啊，也是相同的一个形容，我猜想啊那个网啊是去可能很有一部分也是解释偶义大师的一些对八事的形容。他说真的那个事啊，第八事，他说就像水，一个平静无波的水。第七事他用什么来形容呢？暗流，看不到的，但是它非常危险，是暗流。那么第六世呢？第六世是上面的那个水花啊，那名流，不要讲水花，名流。那前面的五世是哇，大的那个水花溅得到处都是。所以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它就让你看出来，我们这一群没有修行的人看到都是外面那个大水花。那么连那个名流啊，就是那个名就是摆在外面的名流，一个名流一个暗流，连那个名的流我们都不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啊。开始修行，开始意识到说，哎呀，真的我的这个妄想好多哦，你开始感觉到那个名流了，但是那个暗流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不停的在流，不知道在哪里。那事更别讲了，那后面那个水你更别说了。所以真正我们说修行啊，你要反闻，你要回光返照，你要能够往里面去观去觉，那个是大乘的修行法，不是把那个野马给一棒子敲昏，拿刀刺他一刀，那不行，你要去转换。所以攀缘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第六意识。这个地方讲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后面的经文全部跟这一段都会有关系，这一段听懂了，后面的经文就可以一步一步走过去。好了，这攀缘心，为什么叫攀缘？缘呢、啊？一般来讲啊，我们说有能缘，有所缘，一定有能所。整个所有问题啊，六道轮回，或者说那是执着造业进入六道轮回，甚至你出了六道轮回，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证悟，你可能还有分别啊，分别把执完了之后，我们这些后面等会都会细讲啊。你可能还有无明烦恼，这所有一切有能有所，就是因为有能所的概念。在三系相应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一开始有妄念，有能有所，那个时候比较简单，比较要干净，就是能跟所。但是到了攀缘这边呢，就更复杂了。一开始是有能所，能见所见。但是呢，我们不会就此停住，我们开始分别，对吧？外面的这妄境啊，就我们的色身全部出来了以后，你就开始去攀缘了。能缘跟所缘，能缘其实就是我们的色身啊，所缘是什么？外面的所有的境界。那攀缘心就是你的意识啊，你会去攀外面的缘，你不会反缘啊，去圆你原来的自性，没有，不可能。你会去攀外面的缘分，被外面的缘分带着团团走。而且就算外面的缘分啊，色受这个叫做色身，这个叫什么色身香味触法全部都止息了，你的那个攀缘心也不会止息，它还会有独头意识在那作用，会自己瞎乱想啊，会做梦啊，会发神经啊，这个东西我们等会也都会讲，其实之前上次都提到了。所以这个攀缘心就是万恶之首，记不记得我们说认这个是贼啊，家贼难防，这个贪缘心就是那个贼王。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呢，只是家贼啊、哦，这个是家贼，前面的小贼。那个贪缘心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大贼，家贼的贼王。那外面的外境可能是外贼，但是真正让你迷失啊，真正让你受苦受难出不来的，其实是家贼，尤其是那个贼王。所以你要知道贼王就是这攀缘心，我们要对症下药，就是要痛处扎针，要抓到这个贼王，要能够去驯服他，要想办法驯服这个贼王，这是第一个根本。所以大家你就要记得哦，我的攀缘心就是我的第六意识，它让我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出不来，我要对症下药，我要处理它。那第二个根本是什么？刚刚是在讲 第一条路啊，那现在转了180度，第二条路讲的是什么？涅槃，当然就是我们能够极灭涅槃证悟圆证的那个根本啊。那今天他告诉你，也是无始以来哦，菩提涅槃根本圆清净体，这个讲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菩提是我们的正等正觉嘛，对吧？我们的光明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大觉。涅槃是什么？极灭的状态，所有烦恼都止息了，大觉，所有烦恼都止息了。由无始以来，这个缘就是原原本本，就是具足的，从来你没有失去过，从来你还没跑掉过，就是这个清净体。清净体什么？就是如来藏。但是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他说则汝今者，哎呀，他说我们现在就是阿难呢、啊。他说你现在，他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名词出来，叫做世经。世经原名能生诸缘，缘所依者。所以第二个根本呢，是如来藏。如来藏，但是他现在啊不太讲太多如来藏，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开悟，很多的妄念还没解除，所以跟我们讲如来藏讲不通。就好像说这个有一个人世间啊没有的一个美味，在天界的一个美味，一个好酒，他跟你讲了半天有什么用，你也喝不到，所以他只好啊在人世间找一个跟这个天界这个美酒味道一样的一个酒啊。如果你能够去尝那个酒，就基本上你就已经知道天界我们所讲的这个美酒到底是什么味道，大概是这个概念。虽然世经啊我们都已经是迷迷糊糊，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有机会我们能够了解证悟的东西，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名字叫世经。世经原名，世经是什么？哎呀，很多大师讲说是这个第八世经明之体，你说那这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也不用管了，它就是你就把它当成是阿拉耶识。因为如来藏起了一个妄念，稍微有了一点污染，就变成阿拉耶识。原来的如来藏是什么情况？一精明，就是说所有啊的功能它全部都总合在一起，没有分的。它不会说什么耳朵能听啊，那个鼻子只能闻，没这回事儿。它就是你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没有分开。但是后来因为污染了，那经文后来后续它都会告诉你啊，这个如来藏后来跟杂质这个被污染了，污染以后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变成说有了一些分隔，哎呀，眼睛只能见啊，耳朵只能听啊，哦，闻啊，鼻子只能嗅啊，所以就来了见闻嗅尝觉知啊，对着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这个功能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功能的总称是什么？就是世经。你就这样去理解就行了。这个世经啊它有功能性，就是功能性。在眼睛上面，他最后在眼睛靠着眼根的时候还能见，但是这个视经啊它是真正能见的，让我们能见到是视经，它只是借由眼睛啊、哦、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如果今天你是得道高人，你今天是圆证，你哪需要眼睛？不需要眼睛啊。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所以只好有眼睛，那么这个视经啊是我们说世经里面的见经，它就靠着眼睛，但是眼睛其实本身看不到的东西，是因为你有这个见经才让眼睛能看到东西。那同样也是啊，你鼻子是嗅，你要靠着这个嗅经你能闻到味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世经你就把它想成就是阿赖耶识，它有功能啊、哦，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根上面有不同的作用。它原名啊原来也是清净本名的，原名就是在讲其实世经阿赖耶识不也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吗？染污的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那它能生诸缘，而且是被缘啊这些它所生的诸缘所遗忘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我们说哎呀这个如来藏啊生了这个能所啊，对吧？能见所见。那能所之后呢，经文其实经文后面都会告诉我们呢、啊，因为能所啊继续的有妄念产生啊，就出来了这个 众生相，先出来的世界相啊，这外境，又出来的众生相。所以啊，这个从第八识啊，这阿赖耶识啊，就生出了前面的七缘，前面的七转世，不是七缘，前面的七转世，能缘所缘，其实所有的一切，这个诸缘其实包括能缘所缘，就去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如来藏起了妄念，变成了有了能所，也就是我们说的阿拉耶识，最后所变现出来的，一步一步最后 develop 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能生诸缘，能缘所缘都是它生出来的。能缘是我们的事啊，所缘是境。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说法，是说，哎呀，第八识，哎，阿赖耶识，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母体，前面的七转识都是从阿赖耶识生出来的，这样也行。你就概念就是说，它会往外攀，它会生外面的，去攀外面的境界，生这些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往内圆。你说它这个阿赖耶识一旦出来了，分别心出来了，执着心出来了，你哪有办法再回头？回不了头啦。你分别心出来了之后，你就回不到能所那边了。你能所回来出来之后，就回不到如来藏那边了。比如，或者说你分别再往前，是不是执着？你执着出来之后，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只有分别的那个状态了。就是这么急，从如来藏到能所，到分别，到执着，到造业，到六道轮回，你只能往前走，你没办法回头走，除非修行啊，就如果你随着自然的法则，你就只能往前走。所以他能生诸缘，但是缘被这些诸缘呢所遗忘了，阿赖耶识被诸缘所遗忘，如来藏被诸缘所遗忘，就是这么解。所以这两种根本你就明白啦。第一个是攀缘心，第六意识让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打转。第二个呢是如来藏，让你能够觉醒大觉，回到你最原始的状态。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如来藏来解释这所有一切，我们就说世经给了我们一个，哎呀，带有一念这个一点点妄念的这个世经。还有另外一个经文上有解释啊，他说如果啊我们这个眼睛啊是完全没有任何病的，这个眼睛啊看月亮，那个月亮你看到了真月，那你把真正的月亮，那你把你眼睛这样捏一捏，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月亮旁边出来的一个虚的幻影，那个叫第二月。如果我们的如来藏是真月啊，那这个世经就有如那第二月。你只要把那个手放掉，就是把那个最那个一念妄念给放掉止息，那个虚幻的月亮就回到了真月。大概是这么解。所以你就记得，一个是攀缘心让你在生死轮回里面打转。一个是世经，世经呢让你能够走到回家的路，回到你的那个原来无始涅槃清净本源那个地方。所以这一段好重要，我们今天讲了你看快40分钟，讲的就是文经那天发出来的那一段。文经说这一段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多念十次八次都不为过。净空法师说，如果你整本楞严经你看不懂，你就把这个云何二种这一段背下来，至少你知道攀缘心、世经，一个让你在六号轮回的里面打转，一个让你带你回到你最原本那个如来藏那个老家，那你要从这边开始修。所以他说所有的众生啊都是因为以此本名啊，什么本名？如来藏啊，或者你说世经也好，把这个遗忘了，遗忘之后呢，你每天都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那如来藏那个明珠，那个宝珠，那个叫摩尼宝珠是吧，就在你口袋里面，你每天带着它走在黑暗里面走来走去，撞得鼻青脸肿，想要出来也出不来，有些人还不想出来。他说你枉入珠去，他说你多冤枉啊，这个发亮的那个宝珠在你口袋里面，你把它遮住了，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天天在黑暗里面碰头。他说很冤枉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的这40分钟你就是横竖你得把这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弄懂，多听几遍一定听得懂，如果还是不懂打电话给我，反正我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哪里出不去啊，就可以天天接你电话没问题。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假设啊，反正到最后我们就讲50分钟，60分钟我们就来提问。那 有问题你就写下来，我们待会儿一块讲啊。那之后呢，佛就开始第二处真心啦。前面讲了这么多七处真心，还有跟阿难讲了这么多，又讲了两种根本，佛就想来测验一下这个阿难啊，他现在到底有没有比较懂。所以哈、啊，下面这一段，阿难，汝今欲知湿摩他路这里啊，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佛在做期中考，还不是期中考，是小考。小考问他说：“好啦，我就知道你们想要知道湿摩他嘛，想要知道这个如来藏这或者是所有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想要出生死，没问题，我来讲给你听。但是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佛又举出他那个手背啦，又问，就把那个曲五轮指啊，把这个指啊曲成一个拳。哎呀，他就问阿难说，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手背啊，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手背啊，或这个拳都没关系，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手背。阿难说见到了。那佛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是用什么来见啊，你是用什么见到的。阿难就他还自己佛还没问他之前，他先说，哎呀，我是啊，我见到如来的手背啊，这光明拳啊，那个如来的手会发光啊，光明拳啊，哇，要我的心目啊，要我的眼，要我的心啊。哎，佛说，那好啊，那又要你的眼又要你的心，我就来问问你了。他说，你今天是什么看到我，就再问一次哦，你是用什么来看到我这个手啊。那阿难说什么，阿难说用眼睛啊。而且这一次他说，你看哦，我跟所有的人都用眼睛看到，不是只有我，哎，要把所有人都拉下来。好，用眼睛看。那佛说，好，用眼睛看。那我这个再问问你，那现在啊，我这个光明前耀如心目，照耀着你的这个你说你自己说的吗，照耀你的眼睛跟你的心。那我想请问你啊，那我现在在照耀你的心啊，那你的心啊现在在哪里啊，那个以何为心啊，你的心是什么啊，在哪里呀、啊、哎呀，阿难知道佛又来真心了，他说，你这第二次现在又来真心了。他说，我还是这么觉得，我推敲着啊，现在你问我答，我就在推敲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就是我的心。哎呀，佛就说，真是咄咄咄逼人的咄，是不是这个咄。他说，哎呀，阿难他是可能就是真切，阿难啊，这个不是你的心啊，是不是你的心，这个是阿难的意识心。这一段就是在 explain， 给你一个例子，告诉你阿难所讲的这个心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攀缘心，第六意识心。佛为什么说这不是你的心，阿难？因为佛所讲的心是真如心，是我们讲的那个世经，跟真如心非常相像，但不是真如心的那个世经。佛要讲的是真如本性，阿难讲的是攀缘心。所以这个小考阿难又 fail 了。佛很生气啊，就跟他讲，这不是你的心啊。阿难啊，那时候一看佛生气的就站起来，所以就很冤枉嘛、啊、就说，这我不是我的心啊，到底我的心是什么。佛这句话你要听懂，佛怎么告诉阿难，这句话很重要。他说，阿难说，这不是我的心，那这是什么啊。佛就解释给他听，这个到底是什么。佛说啊，这个啊是前尘虚妄相想。哇，这前尘大家都知道，就是外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所有这些虚妄的境啊是前尘啊。虚妄他就告诉你，我们都知道前尘啊，这外面的境全部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虚妄的相。所以呀、啊，虚妄的相之后呢，在这个虚妄的相上面呢、啊，你又加以分别想象，就是前尘虚妄相想。前尘的虚妄，这些相已经是虚妄的了，你呢就 based on 这个虚妄的这个境界，你在上面加以思考、分析、推论，得出所有的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想法。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刚所讲的，你以为是真心的那个心，其实就是前尘虚妄相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攀缘心。所以攀缘心是什么？妄上加妄，对着妄境再加以分别，就是我们讲的攀缘心。他说，哎呀， 不是光年，所有的一切这些没有寻正道的修行人，没有得正果，那些无始以来全部都是认贼为子。啊，我们说为子比为父还可怕。那施汝原常，把你原来那个常住不灭、不生不灭、不坏、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真如心啊，给失去了。所谓失去，并不是说，哎呀，丢到街上我走了不见了，是说他一路跟着你，你都不知道他存在呀，也不知道怎么去用他呀，所以呀，你才会在这边受轮转。他就告诉你，六道轮回是这么出来的。哦，这一段也是你要知道说，再次解释前尘虚妄相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边都还是在讲两种根本，都还是在两种根本里面打转，还没出来。虽然是第二度真心的，但是还是在 reinforce 你对于这个攀缘心的理解。所以阿难啊就跟佛说啊，他也知道啊，他很沮丧啊，他说哎呀，我也知道啊，佛很宠我啊，巴拉巴拉巴拉，大家也很宠我啊。哎呀，他说但是啊，我现在非常的 upset， 为什么呢？他说佛，我不是光供养你啊，我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一切善知识，所有这一些佛菩萨这些大修行的，我都一心一意的去供养。他说就算今天佛啊，你说我谤佛也好，这个做坏也好，退转也好，不管怎么样，不也是我这个意识心吗？或者我所说的这个心佛，你说它不是心，但我就觉得它是啊，意识心还在这儿啊。那你先告诉我这不是心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不就我不没有了心吗？一个人没了心，不是形同土木了吗？形容枯槁土木了吗？所以他很害怕。那所有的大众听到了，其实也都非常的疑惑。大家都请佛继续的开示。所以啊，下面这一段你就要自己用铅笔在旁边写一下到底在讲什么。下面的这一段佛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他告诉你真心是有体的，妄心是没有体的。真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如来藏是有体的，有体的才是真实的。我们的意识心、攀缘心，那个是妄心，妄心是无体的，没有体的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下面的这一大段，从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这一段开始就是告诉你真心是有体，下一段呢告诉你妄事或妄心是没有体的，有体的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体的是虚妄的。你就一定要把它经文的重点你得抓住，不然会乱掉，我也会乱掉，太长了这经文。所以我后来发现还真的就是说，你要在每一段大概它的主旨是什么，你得给它写清楚，以后在复习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啊，因为我们实在不是真的是这么的熟，还得靠稍微写一点那个笔记会好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佛开示阿难什么事情呢？他说啊，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这个是佛教化我们的啊。他说啊，所有一切诸法所生为心所现，我想这个地方大家都懂啊，就是都是我们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因为如来藏啊，生了这个妄念，有了能所，后来就有世界，有了众生，这些东西啊，我们大概清楚。这个万法由心造啊，这个唯心所生，唯事所现啊。那么一切的因果啊，这边的因果啊，有因就有果。这边的因果其实它比较是在形容正报，就是我们的因果有我们这个身体，所有的正报跟依报都是因心，因为我们的真如心而成体。就是说我们的真如心，我们的如来藏是所有外面这些我们的正报以及我们外面的这些依报。依报是什么？是世界微尘，大的大到世界，不见得是人类的世界，可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小呢到于微尘，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一切外境，不停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微尘。 所以大如世界，小如微尘，这个是医报嘛，啊，医报就是我们的外境，那因果前面是正报，你就去想，哎呀，所有我们的身心还有外面的世界，身心世界所有一切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它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如来藏它才有体性，没了这个如来藏它根本什么都不是，没有体性。他就告诉你，如果是这种情况，他说你去想一想，这世界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它的体性，所谓的体性不是说真的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本性啊，他这边的体性可能说水有水性啊，这个土有土性啊，火有火性，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质。他说那你自己去想想看，就算虚空什么都没有，他还有一个名字呢，你都能够举着他说哎，他是虚空。所以他说那你自己再去想，这所有一切万物的真正它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那你怎么可能没有体。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你，如来藏虽然没有相，摸不着见不到，你也听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它的确有体。这一段很重要，是在讲这个。他说如来藏啊，何况清净妙净明心，信一切心，信一切心比较难懂。信是什么？这边当动词，就是赋予本性，赋予体性。信一切就是赋予体性给一切万物。这个心是什么？就是真如心，就是你把它整个白话展开，就是赋予体性给一切万物的这个真如心，怎么会没有自体呢？所以这一段就在告诉你，如来藏它有自体，它是有体的，有体的才是真实存在，没体的是虚妄的。没有体是什么？是下面这一段。等一下我喝一点水啊，休息两分钟。我们把妄事这一段讲完，因为有关联，我们把妄事这边讲完啊。好，他说什么地方是没有体？妄事，我们的妄心，我们的攀缘心是没有体的。所以下面这一段就告诉你，前面讲真心有体，真实存在。他说不要被骗了，没有相不代表它不存在，它还真存在。他又告诉你，这边也不要被骗了，有相不见得存在，它不存在，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存在，它是没有体的。所以现在来了，他说若汝啊直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并为必为心者，他说如果啊你真正的就是执令，就是执着，令是什么？吝啬，就是不肯给嘛，就是你执着着不肯放下这个分别觉观所了之性。什么是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啊？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这个攀缘心。分别，你去想，攀缘心就是用来分别，就是去分别。哎呀，因为他误以为执万法心外实有啊，他以为所有这些万法根本都是真实存在，在他的本心当中，不是本心当中，本心以外有这所有的万法都是真实的存在。哇，糟了，他根本这些万法不存在，他以为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既然存在要加以分别啊，当然要知道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C 啊，还要给他一些名字不是吗？所以加以分别觉观，你要知道觉啊是比较粗的，你看见闻嗅尝觉知，对吧？觉心意识是觉，你可以感觉觉知道，见闻嗅尝觉知，哦，不是，对不起啊，那个觉觉是说我们身体的那个觉，身体你会感觉到是比较粗的，这个觉在心意识里面是比较粗的，观是比较细微的。所以所有的念头啊，所有这些想法妄念其实有粗跟细，觉是在应对比较粗的，观呢是在应对比较细的，所以它会分别，而且它有各种不同的妄念出来，那么它之后啊 它还会了知，它会知呢，见闻嗅尝觉知，这个了知就是知，它会知道啊，心意识它做了分别之后，它会有一些结论啊，尤其是第七识跳进来的时候，是我要，我想，我怎么样的时候，它会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知道，我要，我想，那个我会进来，所以第六识就是分别觉观所了知心。他说啊，佛就跟阿难说，如果你就硬要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哎呀，不是，对不起啊，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如果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攀缘心就是你的真如本性，佛说啊，那我要给你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这个心啊，那你所觉得真实存在的个心啊，必须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必须是就算离开了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外面所有的尘，这个事业起诸尘事业其实就是外尘啊，离开了外尘境界，你还别有全性哦，你还能够独立自主的，还能有独立自主的自信哦，你还能够分别，还能够觉观，还能够了知哦。但是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全部断掉以后，请问你的意识你还能分别什么？外境全部没有了，你的意识就没有办法再作用了。你说好，我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就像你今天在这里听法，我讲法你听，我今天法不讲人，你还能分别吗？分别不了东西了，你就静下来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好，就算你说哎呀，那我就内守悠闲啊，什么叫内守悠闲？我把外面境界都灭了。你可能会说佛其实不是，你讲的不对，色身香味触全部灭掉之后，我啊就进入了大定之中，我啊就进入了这个深沉的涅槃之中，大定之中，你看我的心就止息了，外境全灭了。佛说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你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即使灭掉了一切见闻嗅尝觉知，这个也只能叫做内守悠闲。什么叫做内守悠闲？外面的见闻嗅尝觉知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叫做动的境，就是那个境界啊，动的境界。当这些东西全部止息以后啊，是一个叫做静，安静的静，静的境界。所以你现在只不过，如果这些外面都起习的时候，你也不过就是面对了一个安静的境界，守着这一片悠闲。他说那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还是只是在做分别，你对什么东西做分别呢？就是法尘。法尘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意思哦，法尘，你看我们是不是有色声香味触法，有色尘声尘，对不对？香尘、味尘、触尘、法尘。法尘是什么意思？法尘就是前面的色身香味触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色身香味触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影子，就是之前发生的事情会含藏在你的阿拉耶识里面，会在你的记忆之中。你啊只不过对着这个守住啊，虽然没有现行啊，现在没有一些音谱进来，但是你是守着原来旧有的那些，那个叫做内守悠闲，旧有的那个安静的境界，还是在那里分别。我们说有暗流，就是那个行，明流没有了，暗流还在，但是你不知道有暗流，你以为你进入了那个大定，其实不然。所以这就是佛所讲的，妄事是没有体的。妄事啊，你妄，如果真正要有体，必须你离开了色身香味触法，你都还能够有知觉，能够分别，能够有作用，能够清清楚楚知道它在哪里。但是你的妄第六意识不是这个情况，如果外面的境界没有了，你第六意识根本没有办法作用，而且即使外面的境界都没有了，那个作用如果在作用，也不是，也绝对不是说我进入了大定当中，不是的，其实你是对着一个内境，那个安静的内境在做分别，所以还是没有进入大定当中，你还是对着一个境在做分别。 所以当这东西所有东西通通没有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根本没有办法工作。这就是他要讲的，这一段也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内守悠闲。这个是小乘，就是当你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止息的时候，你的内心你的意识还是在对着那片安静的境界在做分别。那个安静的境界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行，那个在深层的暗流，其实非常危险，那个不是楞严大定。所以佛也在这边告诉你什么叫做法尘，第一个你要搞清楚，然后什么叫做内守悠闲，这个绝对不是大定。那么他告诉你，其实啊，真正的分别性啊，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性离开了这所有的外境或者是内境，那个动的静静的静全部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分别心啊，就是你的那个第六意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的。但是他告诉你尘啊，外境是一直不停的在外境啊是一直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生灭。那外境灭掉的时候，那你那个如果你说你的第六意识就是你的真心，那外境灭掉的时候第六意识也灭掉了，你的真心不也就没了吗？那你真心没了，你怎么修行啊？你拿什么东西修行？这个就是佛所讲的。所以这两段为什么重要？一个是在讲真心有体，另外一个呢是在讲妄事无体，有体的是真的，没有体的是假的，是虚妄的。没有体的这个第六意识，我们再多加一点点啊。第六意识我们要再多加一点，就是我要告诉你说，第六意识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五蕴的时候，它会跟着外面的眼耳鼻舌身一起作用嘛？所以我们说哦，它会对外一起作用，明了意识眼耳鼻舌身啊，这个讯息收进来的时候啊，的下一个 split second 那个意识就马上作用了。对于我们这个凡夫来讲，你看不出它中间的时间的 gap， 所以你会以为它们共同一起作用，其实这也无所谓。其实它就是说前面一作用，后面就跟上来，第六意识跟上来。其实第六意识跟上来的时候，第七意识会一起跟上来。看到了一个圆的红的啊，我知道第六意识，我知道它是这个是苹果。第七意识是加进来说，我看到了一个苹果，而且我喜欢不喜欢，或者是我要怎么处理这一颗苹果。所以你看这前面五六七都是一起在作用，完全是一起在作用。这个七呢跟第八识当然有非常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刚刚讲过了。因为从第八意识的那个能所的那个能，它就是从那个执那个能，第八意识的能当作说就是我的存在，我看到了苹果啊、哦，我开心我不开心，所以这整个东西是这么作用的。那第六意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上次也讲过，叫做独头意识。刚刚讲明了嘛，是全跟着前面的那个五个眼耳鼻舌身一起作用。那还有独头是什么？独头就是我不跟前面不现行，因为我可以自己在那边幻想啊，啊，我可以自己啊，那个这个他可以，这个意识很厉害，他可以自己构造一些画面。有的呢是去攀援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他就开始幻想，开始可能有被害妄想症或者有大头症，各种情况发生啊，做美梦等等。那有的时候呢在梦中你的意识也会作用啊。那有的时候是有发神经病的，他的意识叫做狂乱意识，狂乱独头，他也会作用。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定中独头。定中独头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啊，什么叫就是我们讲的内守悠闲。虽然是内守悠闲啊，其实还是尤为法尘分别隐士，就是你守着那个悠闲，但是你还是在做分别，你没有停息的，你没有停歇的，你以为你停歇，你没有，你还是不停的在做分别，就是对于以前落下来的那个影子，你在做分别，非常细微的分别，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暗流，可是你的确在作用，在做分别。所以我们讲的第五是就是我们讲的真心有体，妄心没有体。那么后面还有两小段，我想可能下次再讲。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执法执啊，我执法执有分成粗的跟细的。 粗的就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那个是由分别来的。分别就要有相吗？那个是第六意识。另外一个呢是具生法执，具生就是不用分别，生出来就有了，非常深层，你根本难以摆脱掉的。他说啊，当你后面要最后把那最深层的那些东西拔掉的时候啊，你要把那最后的身相无明那些拔掉的时候，他说有如啊你在扒一个鱼的皮啊，或者在扒一个人的皮，很痛苦也很艰难。为什么？因为已经粘得太久了，所以那最深层的那个我执法真是很难除去的，那个真的是登地的大菩萨在做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我执法执，我们比较粗浅的来讲的是讲分别的啊，我执就是执我这个色身五蕴色身为实有。那法执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万法，我身心世界，我的身心所受用的这个世界啊，是真实的实有，万法为实有。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在讲说分别，这是第六意识的。这一段其实也蛮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再讲，因为60分钟已经讲很多东西了。我反而想说我们把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大家问问问题，或者告诉我哪里不清楚，或者告诉我真的很清楚了，我们下次真的可以往前走了，好不好？